记者近日从北京市卫生计生委2016健康北京戒烟大赛总结会暨成人烟草调查新闻发布会上获悉，此次大赛共有8000余人报名，在为期100天的赛期内，共有656人申报成功戒烟。今天969亚威带你听资讯。近日，人社部部长在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会议上说，我国再次阶段性降低养老保险单位缴费费率和失业保险费率，预计全年可降低企业成本1200多亿元。记者从多家银行处获悉，自2017年元旦起，首套房房贷利率折扣最低9折起。也有银行表示，目前首套房仍然实施8.5折的优惠利率，但很快将上调至最低9折。北京蓝天成绩单出炉，2016年北京共发生重污染39天，其中臭氧重污染1天，其余38个重污染天全部为 PM2.5 重污染，重污染天对全年 PM2.5 浓度贡献超过30%。 是谁在敲打我 窗？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969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时间寸步难行，我困在原地，任回忆铭记。黑夜里祈求黎明快来临，只有你给我温暖晨曦。走到思念的尽头，我终于想起，没有你的世界，爱都无法给予。忧伤反复纠缠，我无法躲闪，心中有个声音总在呼喊，你快回来。快来临，只有你给我温暖晨曦。走到思念的尽头，我终于相信，没有你的世界，爱都无法给予。忧伤反复纠缠，在呼喊，你快回。 小寒十处二三九，天寒地冻北风吼。在寒冷的冬天，再忙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。马上就要到春节了，千万不要在春节之前生病哦。今年的小寒恰逢腊八，天寒地冻中一碗香甜软糯的腊八粥大抵是最好的暖身选择了。离春节越近，浓浓的年味儿也蔓延开来了。腊八粥的甜糯是每个人心里的年味儿，是无法忘记的家的味道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听到歌曲牡丹江。 追忆流金岁月，回味永恒经典。第三届致敬经典九六九电台新春演唱会《忆那些年》即将唱响。那些萦绕在耳边的经典音乐，那些埋藏在心底的青春岁月，你还记得吗？《忆那些年》致敬经典九六九电台新春演唱会，2017年1月13号晚19:30，北京剧院。让我们一起

才想起同桌的你，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，谁看了你的日记，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，谁给你做的嫁衣。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，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，那时候天总是很蓝，日子总过得太慢，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，转眼就各奔东西，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，谁安慰爱哭的你，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，谁把它丢在风里。 这里是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都说小寒比大寒更冷。根据民间的传统，小寒的上一个节气冬至，地面得到的太阳热量最少，但土壤深层还有一些热量可以向上散发，所以冬至并不是全年最冷的时候。到了小寒，土壤深层的热量散失到了最底点，尽管白天稍长，太阳的光热略有增加，但实际上这是最入不敷出的时期，于是便成为了全年最冷的时节了。所以把大寒放在小寒的后面，让大寒后迅速回归立春，这才是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。一起来听歌曲《雪人》。眼看春天就要来了，而我也

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日历翻转，时光变迁，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。九六九唱片日历， 香港歌坛哪怕是在其最繁荣的时期，文化人也不大看得上，喜欢翻唱的不够原创，稍具实力的卖相不够像。然而在价值坐标已经乾坤挪移，巨星纷纷陨落的今天，转回头忽然有人不甘心地发现，那个被看作荒芜的年代，其实有很多声音值得怀念。 多经典的歌喉一霎眼已走。 陈奕迅可以说是近年来香港歌坛的一个焦点，或者说是担负了厚望。他在更换了新东家的新专辑，却被说是保守平淡。当然之前在华星亦或是英皇时期，商业的路径并没有把他的好嗓子所消音了。夕阳无限好可以算是陈奕迅 U87 里最让人闻曲断肠的一首歌曲了，由著名词人林夕作词，配上陈奕迅独到的嗓音，缓缓道出了一种伤感愁人的忧思，在缅怀梅艳芳的作品里边也算是一个经典之作了。 枉当初苦苦送礼，最艳的花蕊最后花烂泥，夕阳无限好。 梅艳芳天后的存在，虽然在事业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，但是在情感道路上却是曲折不已。虽然她一生追寻真爱，十分渴望拥有自己的完整家庭，但事业的成功和媒体的追逐给恋爱中的梅艳芳造成了巨大的负担，加上好强的天性，使得梅艳芳在每段恋情都维持不了太久。梅艳芳曾经表示，在爱情的经历中只有体验没有后悔，她依然相信天长地久，但是曾经拥有的也会感激。2003年的11月，梅艳芳带病踏入红馆舞台，在谢幕时身披白色的婚纱，对歌迷道出了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，大家一定要珍惜眼前人”。生活百态，你永远不知道明天是怎样的，与其积极期盼不切实际的那份美好，不如好好的把握当下的人生。一首《夕阳无限好》，唱的是对天后梅艳芳的缅怀，表达的是对当下生活的珍惜，珍惜你生命里出现的每一个人。 一秒变废土，长存在心底的倾慕。 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这里是唱片日历，珍惜眼前人，如爱护自己在暴风雨中的羽翼。听到陈奕迅《夕阳无限好》。 多经典的歌喉一霎眼已走，前面着青葱的山丘，转眼变泥丘。这个刹那宇宙拒绝永久，世事无常还是未看够，还未看透。多好玩的东西早晚会放低，从前并肩的好兄弟可会撑到底？爱里爱到一个地步便令觅安慰，枉当初苦苦送礼，最艳的花蕊最后花烂泥，夕阳无限好。天色已黄昏，本想去凭爱去换最灿烂一生，想不到长吻带来更永恒伤感，夕阳无限好，却至今 等黄昏，高峰的快感刹那身陷，风花雪月不肯等人，要欠断欠吻， 长存在心底的倾慕，一秒够细数，每秒每晚仿似大度，偷走的青春一天天变老，只可追忆到，想追追不到，夕阳无限好。想去凭爱去换最灿烂一生，想不到长吻带来更永恒伤感，夕阳无限好，却是近黄昏，高峰的快感刹那刹的事，夕阳仍尝试，然而每天眼见的永远不相似。 海归推动中国，梦想照耀征程。 2017第三届海归中国梦年度盛典，我是南科大清洁能源研究院院长、澳大利亚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刘科。 我是人民日报社、人民论坛创投事业部主任、澳洲海归李从玉。2017第三届海归中国梦年度盛典， 1月8号，人民日报社。 1月8号，人民日报社， 我们不见不散。 时间是距离，也是沉淀。时间让记忆更清晰，让那些年更经典。忆那些年，致敬经典969电台新春演唱会，听那些年的经典歌曲，忆那些年的难忘岁月。2017年1月13号晚19:30，让我们相约北京剧院，在经典歌曲中重温那些年的感动。

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的上班生涯曾经让我彻底忘记了腊八这一节日，直到前几年楼下一家粥店在门前贴出了腊八节免费送粥的告示，才想起还有这样一个节日，才想起小时候家里烧了一锅粥，左邻右舍都要端送一碗的，你尝一碗我家的，我尝一碗你家的，那个时候每个人都是笑眯眯的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还是想自己炖一锅腊八粥，不是为了它的美味，更是因为它的仪式感，可以让日子有一些变化，显得丰富一点。

心的人，我才知道你心改变。如果这爱已对你是种包袱，你不必勉强你的心，因为我不愿看你这样的痛苦，我心甘情愿给你自由。就走，不要回头，不要让我看到你在流泪，不要回首，不必点头，答应我你不为我流泪。说走就走，绝不回头，也不要怕我会把你拖累。不要回首，不必念旧，不愿看到你为我流泪，请不要流泪。 小寒时节，虽然天气渐渐冷了起来，但是年味儿也一日日的浓烈了起来。人们开始忙着置办新衣、写春联、剪窗花，赶集买年画、彩灯、鞭炮、香火等等，陆续为春节做准备。小寒节气中，我们也迎来了腊八节。俗语说，过了腊八就是年，意思就是腊八为新年的节奏，过了腊八，春节的序幕也就拉开了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我是亚威。快过年了，今年你怎么过呢？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名字叫 送你一首过年歌。 每条大街小巷，每个人的嘴里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。 今天是我第一次唱这首从很小的时候就听过的歌，它给我的感觉是既陌生又温暖。 冬天已到尽头，真是好的消息，温暖的春风呀，就要吹醒了大地。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，恭喜恭喜恭喜你。 你的乡音 如母亲给的太极， 归来吧游子， 功名臣服不必提。 只知初衷别忘记， 乡音 如母亲给的太极， 归来吧游子， 功名臣服不必提。 只知初衷别忘记。 就止步于万级，你的乡音如母亲给的太极，归来吧游子，功名臣服不必提。只知初衷别忘记。 追忆流金岁月，回味永恒经典。忆那些年，致敬经典。九六九电台新春演唱会即将唱响，那些年传唱的经典音乐，那些年难忘的青春岁月，你还记得吗？忆那些年，致敬经典。九六九电台新春演唱会四大篇章，揭开你的青春日历。2017年1月13号晚19:30，北京剧院，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些年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找一个安静的枕，他像一个人。

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听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九六九老板说，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。 在生活当中，如果你要出差或者是要到外地旅游的话，我想应该有一大部分的人都想去住在农家的小院里，或者是住在更有人情味的地方。住在酒店里，面对冰冷的房间，空空荡荡的一个人，有时候会觉得非常的寂寞。我想此话一出，应该有很多人和我有相同的感受。今天九六九，这里是老板说，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，我是杨丽。今天有幸邀请到小猪短租的潘采夫先生，他也有一样的经历和感受。如果能在每次的短途旅行当中都可以选择住在家里或者是酒店，我想我一定会选择前者。小猪短租不但实现了让你像在家里一样的温暖，而且在价格上也为你省了不少钱。 就是小猪的这种订房模式，它有一个自己的定价系统，它呢，它大概是要比这个房子周边所在的酒店要便宜一半左右，这也是一个普遍规律，在全世界范围都是这样啊。Airbnb 也是这么做的。比如我在欧洲旅游，我很少能住到100欧元以下的这种酒店，在酒店普遍比较贵。但是住在房东家里边，基本上50欧、60欧，如果是70欧，就住的环境就非常不错了。这样，那在中国，如果你当房东的话，你是可以来制定价格，比如你可以在这个小猪的平台上设置，我200块钱一晚上。哎，如果200块钱呢，房客觉得它贵，你的生意不太好，你可以先把它降到150，150这个房客越来越多，而且他住完之后会给你寄。点好评，给你写评论，啊，当你积累的评论越多的时候，这个平台会给你进行推荐，啊，你的生意越来越好，你就可以把你的价格往上调，所以它是一个能够自由浮动的一个价格，以保证你能够既接到足够的订单，啊，也能挣到足够的钱，啊，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定价系统的一个好玩的一个地方。 可能有人也会在思考，自己会心动。但是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会愿意把自己家里的房子贡献出一部分，然后来给一个陌生人住呢？ 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引领生活时尚的一种住宿方式，所以呢有很多的自由职业者呀、艺术家呀，就是会当小猪的房东。就这一年的时间里边啊，就是我的朋友有很多，比如说写过《中国可以说不》的著名作家谷青生，他在神农架隐居啊，他就把他的一个山里边的院子就上线在小猪上，来吸引那些文学青年去拜访他。哎，他在深山也会有朋友。还有我们的这个中国女排第一美女、世界冠军薛明，她在北京五道营开了一个花店，她把其中花店里的一间卧室呢就上线在小猪上当房东。有很多他的排球迷啊、体育迷啊，去他花店里边来当义工，为了见他，哎，实际上就多了一个沟通渠道。另外，就像我的一些朋友，比如像王小山啊、作业本啊，这著名导演高群书啊，他们呀也都是小猪的房东。就是这些，生活观念很先进的人，他实际上在引领着我们的这种住宿的流行风尚。我觉得他早晚会成为一个非常普通的日常的住宿方式，广大人民啊，就是广大群众都会喜欢上。 随着生活的不断前进，有时候人们也会脑洞大开，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更加的便捷，也更加的温暖。韩彩福先生自己就是小猪短租的一名房东，他有很多自己遇到的有趣的客人，给自己留下深刻的印象。 就是我自己啊，也是房东，当房东的时候接待过不少房客，其中挺好玩的一个房客是一个歌唱家，啊，是杭州的一个一个剧团的一个歌唱家，还挺有名，我搜索过他，还出过专辑。他是到中央音乐学院去报考研究生，在我那个房子里面住了10天，啊，每天晚上啊就在他那个房间里边练声，就是怕打扰我们，他还这个尽量的把声音压低一点，啊，这个早上就冲出去去听课，晚上回来练声，啊，到住完10天以后，他回到他家里边，他给我打电话说，其实我也是小猪房东，我在杭州有房子，但是我想请你帮个忙，我跟我的房客发生了纠纷，我的房客投诉了我，因为我服务态度不好，房客找小猪投诉了我，这个小猪就把我这房子给下线了，不让再经营了，你能不能给我开个后门？就是我的这个歌唱家房客啊，原来竟然也是小猪的房东啊，我一直不知道他的身份，但是当我去问这种这个客服部门的时候啊，就确实发现他服务方面有缺陷，不能够继续上线当房东了。我还碰见过大概有那么两三个是我的读者，因为我写过一些书啊，这读者专门从比如像新疆乌鲁木齐啊这种地方跑过来住，一问呢实际上是我的河南老乡，而且他的村子离我们家的村子只有1里地，隔壁村儿，就是他就悄悄的是过来拜访的，因为我写的家乡的童年的小事儿，啊，他就特别亲切，专门跑这么远过来住几天找我聊天，聊完天回到新疆寄来很多新疆的大枣啊之类的，这个就是在住宿的过程中啊发生的，就我觉得很感人的一些故事，啊，他就不单是酒店住宿那样的一个标准化或者是冰冷的一个感觉。他会和人和人之间有各种有交情有友谊在里边，哎，所以他比较人文色彩。 我想从现在开始，我已经开始计划下一次自己的短程旅行要考虑一下住在别人的家里。今天969，这里是老板说，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，我是杨丽。 笑得多真，到最后